早晨，早晨，嚟到星期天早上嘅时间咧，六点零九分啦，而家系六点零九分啦，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因为咧天气影响住你今日嘅行程，如果你今日嘅心情咧都系同天气有关系嘅话咧，咁就一齐睇下啦。今日咧大致天晴嘅，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二十一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咁啊，展望咧未来数天咧都系大致天晴嘅，咁啊星期一、二日间就会温暖啦，而本周中期咧天气就会稍凉啦。咁所以大家咧之前上个礼拜讲话啊，可能今个礼拜都会有几日咧天气比较冻啲啲咧，就可能系一早一晚咧就会稍微凉啲啦。但去到日间咧就会温暖翻啦吓。咁现时室外录低气温咧系16度，相对湿度系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噶。啊，讲咗咁耐都未同你讲，你而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 而我咧就系今朝早嘅节目主持人林慧 Barbie 啦。疫情期间咧，可能唔可以出去，亦都少咗好多演唱会订。今朝早听下呢首啊。 谁是最漂亮、最善良、最美？谁是最诱惑、最扑朔迷离？谁是最动人、最令人赞美？就似清水与空气，我需要你。但你偏偏要偏起爱花机，长夜痛快地转换你阵地，仿佛每晚完全没有结尾，就算天崩也不管不去理。难道我要见你也需要预定日期？只可信个午餐，却不要入夜飞。四处流离，找一散欢喜。请你早睡早起，就当委屈的你花多少心机。难道我要见你也需要预定日期？只可尽个午餐，却不要入夜飞。请你早睡早起，无谓四处流离，找一散欢喜。早睡早起，就当委屈了你，花多少心机。但你偏偏要偏起爱发机，长夜痛快地转换你阵地，仿佛每晚完全没有结尾，就算天崩也不管不去你。难道我要见你也需要预定日期？只可尽个午餐，却不要入夜飞。早睡早起，无谓四处流离，找一散欢喜。请你早睡早起，就当委屈了你，花多少心机。难道我要见你也需要预定日期？只可尽个午餐，却不要入夜飞。请你早睡早起，无谓四处流离，找一散欢喜。早起，就当委屈了你，花多少心机。啊哈！

水补充些新血，才热吻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看人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全愚中回不去，若这天讲到他还是死鱼，爱共受不去解决，还会作孽为是未 贯穿咗一年嘅几首歌，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同样都系有一个英文嘅名字，好简单，三个爱字，即系 love love love。电话号码1872388，希望等到你嘅电话啦。 如果这是友情，没爱情，又为何持续写短信？明知这是爱情。退即是进，纵了情人未满定律，传说爱像拍戏，如要快乐结尾，情节里定有暧昧，全世界你似你，能教我没氧气，暗中去炮制惊喜。 I know that love love love 总有保存年期，限期过后要花耐性，最怕原来人性未定，传说爱是勇气，难怪我害怕你，如有爱别要躲避，朋友也在笑我，何以这样泄气，你可会教我欢喜。 I know that love love love 总有保存年期，限期过后 长，密友转变成情侣，未来难讲，能同行变快乐。I know that love, love, love 总有保存年期，限期过后会分离。So don't say love, love, love 乐见不舍不弃，但我如何来证实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警方昨日搜查上水马尾下村一间村屋，检获市值大约500万嘅毒品，一名43岁男子涉嫌制毒同藏毒被捕。警方喺嗰一名男子身上检获大约2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并在村屋入面检获大约1.9公斤怀疑可卡因，大约51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同大约960克怀疑液态可卡因，以及一批制毒工具。初步调查显示，毒品将会供应西九龙区的娱乐场所。警方昨晚在旺角进行打击毒品行动，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贩毒。被捕男女分别47和37岁。在旺角亚街路街被警方截查，那名男子被搜出大约9000元现金和毒品，包括大约2克怀疑氯胺酮，大约5克怀疑可卡因，和大约6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市值一共大约23000元。政府向机场三跑系统合约编号3206和3303工地发出强制检测公告。机管局表示，两个工程合约的相关受影响工地暂时停工14日，强调接获承办商报告9个新型肺炎感染个案之后，相关工作范围包括工人休息室和接送有关工人往返工地的船只已经被随即安排进行清洁和消毒。机管局将会协助派发收样本收集包给大约3000名在有关工地工作的人进行强制检测。在三跑道系统工程其他工地的其他工人亦都将获派样本收集包进行自愿检测。另外，政府亦都向11栋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新增的11栋大厦全部都是双轮，由于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所以被纳入强制检测。当中6栋位于近太子方向的一段基隆街，包括17至19号、21至23号、25至27号、29、29A 和31号、33至35号和37至53号柏树街16至18B 嘉利大厦。另外5栋位于大南街，包括32至34号、36号、38号、40至42A 比轮流。同埋44至62号柏树街12至14号南苑大厦，喺今个月17号至30号期间，曾经身处呢一啲大厦或者地盘超过2个钟头嘅人士，需要喺星期二或之前接受检测。受检人士如果喺28号至寻日期间已经进行检测，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强制检测公告嘅规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一同二日间温暖，本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 FM 103.3 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怀中抱月，狮子摇头，我蜻蜓点出奇嚟，哎呀，真系你再锋利嘅刀都有生锈嘅一日啊！ 咁又未必，老友记想保持锋利，睇电视节目《黄金岁月》啦，教你点样强身健体之余，仲有怡情养性嘅好介绍，让你嘅晚年岁月过得积极自主、自信满满。今晚8:30，港台电视31。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思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咧我哋嘅嘉宾继续有嚟自印尼嘅 Jacqueline， 佢而家咧就喺香港科技大学读紧书。嗱，我知道你咧都好中意周围食下嘢嘅噃，有冇咩食物系嚟到香港先至第一次食嘅咧 ？Hello semua, nama gue Jacqueline, gue dari Indonesia. Sekarang gue lagi kuliah di Hong Kong, di tepatnya di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e tuh tahu ada satu fishball gitu dijual di pulau, namanya Pulau Cheng Chau. Dia tuh kayak jual fishball yang sausnya tuh banyak banget, kayak lu ada saus mala, ada saus pepper, black pepper, segala macam. Wah, itu enak banget. Pernah itu tuh sausnya bener-bener kental, dan dia tuh dimasaknya direndam di dalam saus itu, jadi baso itu bener-bener ngeresepkan bumbunya. Sedangkan kalau misalnya di Indo, baso-baso kayak gitu tuh biasanya kita makan di itulah yang sama bihun, baso bihun gitu, yang kuahnya tuh dari kayak dari sapi gitulah, kayak broth-nya dari sapi kan, dan itu beda banget menurut gue. 原来是长洲大鱼蛋，他说和印尼的真的很不同啊。长洲的有很多不同的酱，有马拉酱、胡椒酱、黑椒酱，他们会将丸浸落汁度煮，丸吸晒汁，哇，真的超好味啊。和印尼将一些肉丸配牛肉汤米粉食真的很不同啊。除了食，上次去长洲还有没有做其他东西？ Pas sampai sana ternyata tuh tempatnya tuh bener-bener rame gitu loh, kayak orang lalu-lalang naik sepeda, makanannya banyak, street foodnya banyak. Terus kayak jadi gue penasaran dong, wah kayaknya di sini bukan cuma sepeda yang terkenal. Terus gue di ujung gue ketemu kayak ada satu kayak cave apa ya namanya, kayak cave itulah intinya. Si cave itu tuh dulu dipakai buat bajak laut buat mereka nyimpen barang mereka, karena ternyata itu tuh salah satu tempat yang terkenal juga kan di Hongkong yang orang-orang pengen coba masuk. Nah, jadi gue coba ngantri, terus gue masuk, kita boleh masuk ke dalam cave gitu loh, kayak ngerasain gimana sih. Nah, terus begitu gue masuk, okay, udah masuk, terus gue keluar lagi. Pas gue keluar tuh kita nyambungnya ke kayak laut, pinggir laut, dan itu bener-bener bagus banget lautnya, kayak bener-bener jernih banget lah, intinya kayak biru, bagus banget sih, asli kalian harus kesini pokoknya. 佢话仲有踩单车同埋去咗张宝仔洞。佢话咧嗰次一去到啦，感觉非常热闹啊，好多人踩紧单车，街边咧亦都有好多小食。另外佢仲知道长洲有一个好出名嘅洞，即系张宝仔洞。嗰度咧就系海盗以前收藏宝藏嘅地方，佢哋成班人都好想去啊，咁啊所以咧就一齐排队。不过入到去，佢话反而有一种难以形容嘅感觉。一出到嚟就见到一个好靓嘅海，个海好蓝，啲水好清。佢话咧建议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睇下。嗯，我都觉得咧长洲系一个几多嘢玩嘅地方嚟嘅。疫情嘅关系啦，我知道你咧留咗喺香港都好耐咯，差唔多有10个月冇翻印尼啦。有冇啲挂住屋企人呢 ？OK， jadi gue balik ke sini tuh Februari tahun ini ya， jadi kayak udah sekitar 10 bulan ya mungkin di sini. Kalau ditanya kangen sama rumah atau enggak, pasti kangen ya. Soalnya di sana kan semua keluarga di sana, teman-teman juga kebanyakan di sana. Dan di sini, tapi nggak nyesel juga kesini karena di sini kayak bisa lebih belajarnya lebih fokus juga kan. Terus kayak bisa lebih explore Hong Kong sebelum bentar lagi lulus, 1,5 tahun lagi udah lulus. Tapi iya sih, karena tapi kayak di sini juga kan masih teleponan, masih kontak, masih chat sama orang di rumah. Jadi kayak itu untungnya sekarang teknologi udah maju banget. Jadi itu benar-benar kayak ngebantu banget lah buat ngobatin rasa kangennya. 佢話一定有啦，因為屋企人同朋友好多都係喺印尼，好彩而家科技咁發達，可以幫助佢同屋企人保持聯絡、保持通話，治療下佢對於佢哋嘅思念。不過佢亦都冇後悔留喺香港，因為佢可以更加專注學業，同時間呢仲可以探索下香港添。加油啊，希望呢你可以順利完成你嘅學業啦，之後就可以返去同屋企人團聚。而喺香港嘅時間呢，希望你亦都享受喜歡喺香港嘅生活啦。今集多謝曬 Jacqueline，Thank you。 Pertama berjumpa ada yang tak biasa, rasanya seketika dunia terasa indah. Oh tak kusangka hadirmu memberiku makna, segarnya caramuHatiku Kau melengkapiku, takkan ku sia-siakan kamu, karena dirimu sempurnakan akuSelalu murni cintamu bersamaku. Tahukah dirimu, ku tak bisa tanpamu. Ku ingin selalu jernih cintamu bersamaku.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你参加过乜嘢特别的比赛。 上年呢，我同几位同学去台湾就参加了个机械人比赛，我们没有赢到奖，但是都很开心可以参加到。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咁啊，今朝早咧有我林慧 Barbie 喺呢一度嘅，咁而第一位接通嘅朋友咧，好有亲切感嘅名字啊，华姨，早晨啊，华姨， 早晨， 早晨，点啊，你几好嘛？ 系，诶，我今次咧就有七，今个月有七个朋友就生日， 哇，系好犀利喎。记得咁清楚， 因为我负责就讲 Happy Birthday 嗰个嘅喺 WhatsApp 里边， 咁我讲嚟听下有边七个先。 好，我今補足我個女兒聽日係舊歷生日，佢個名叫羅可晴 Luisa 嘅，我祝佢生日快樂啦，同佢男朋友就密運成功，生活愉快啦。 仲有咧？ 啊，咁咧二月一號就我侄仔陳家佑生日，二月中咧我有個好朋友叫 Little 姐，佢個中文名叫林鳳兒，咁啊同埋十八號啦，我弟婦啦，阿李啦。19号我有个好好的朋友罗燕斌啦，20号就有个叫钟永林，同埋20号有个我家姐，最尊重我个大家姐陈露平生日， 系 我祝佢哋呢啲亲戚朋友啦快乐咁过每一天。 嗯，我想问下你咧，你记得咁清楚咁仔细啦，系因为你有个日历簿 mark 住每一年去到呢啲时候都记得啊，定还是真系记晒喺个脑入边噶？ 我要 mark 住噶，我冇咁好记性，因为我里边咧，我譬如我教会啊、亲戚嗰啲咧，全部都系我负责呢样嘢嘅。 系， 每佢生日咧，我嗰日就要写上去 WhatsApp 啊群组嗰度咁样咯，所以我一定要 mark 住嘅。如果唔系咁大年纪冇乜记性。 嗱，呢个岗位又几好喎，即系其实都几训练到个记忆能力，同埋咧，你去到嗰一日咧就等我谂下到底点样祝贺先今次。尤其是如果咧你系每一次都负责嘅话咧，可能都要谂啲点子啊，会唔会今次讲嘅生日快乐方式咧，同上一次又有啲唔同咧？ 系啊，你讲，其实我好中意你一样嘢，你就好细心一个人嚟噶。 系咩？ 系，我有听过。嗱，尤其是咧，我都知道噶，你唱过《那英梦一场》噶。 啊，系啊，系啊。好犀利喎！真系知道， 你唱个那英嘅梦一场嘅 OK 嘅，我听过真系 OK 嘅。 多谢多谢， 咁我就负责呢啲，即系你讲得啱嘅，每次写嘅嘢都唔系好同，冇理由即系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就一定系咁写噶啦。我多数写心心灵健康，因为我觉得呢家香港啲人个心灵上都要健康咁样， 压力好大嗬。 系啊，所以我就跟住后面要写嗰啲嘢咧，又有啲唔同咁咯，要。 系啊，尤其是做发起嗰个嘛。 好多谢你今日接到我哋嘅电话咯。 哦，唔好客气，我都好开心听到你有咁多寿星喺身边，都有种福气嚟嘅，真系，即系有咁多人常伴住你左右咧，你又咁会记得啦。咁虽然你就话即系都系一个叫做岗位啦，负责去做发起嗰个啦，但系如果揾到你做发起咧，即系一来证明你又同个个啲关系好好啦，二来即系你身边真系有好多福星喺你身边咧陪住你咯。 系啊，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咁样每一天咯，真系好开心嘅，呢个系事实嚟嘅。 系啊系啊，所以就希望佢哋过生日嘅时候咧，你虽然祝福咧，就有时要绞尽脑汁谂下啲嘢，但系祝完咧，你见到佢咁开心，你又好开心嘅。 我相对嘅，好似咁你听到我哋电话咁，其实你都开心噶。 系啊， 其实我感受到你嘅开心噶， 咁就好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啦。今年我谂大家都系希望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咁样就最好啦。 係啊係啊，即係最好呢、這個唔係大家都想呢個疫情快快脆脆過咯。 係啊，呢、這個真係成年以嚟嘅願望啦，希望今年快啲成真 啦。嚇、啊，不過我想點唱一首歌，如果得嘅就容祖兒世上只有啊。 哦，我陣間幫你揾下。 好，唔該曬你。 好啦，多謝你電話。 我唔阻你哋，因為下一個。都好想即系听多两个电话， 好啊、 等佢哋开心咁样，都同啲亲朋戚友祝福咯。 嗯，好多谢你， 唔该 晒 你， 好啦，拜拜。 如果可以嘅，帮我播下梦一场啊，唔该、 哦。好啊，好啊，我阵间睇下播唔播到咁多首先。好啦，多谢你，謝謝你好，拜拜。好细心，有时咧就唔系净系我细心嘅，听众更加细心啦。如果你净系听我做节目嘅时候，你都觉得啊，我系一个好洞察到身边嘅嘢嘅人嘅话咧，咁其实你都好细心。我有时都谂紧，我点解？大家打电话嚟嘅时候，好似好了解我咁嘅，点解好似我啲亲边啲朋友啊、屋企人咁样咁熟悉嘅咧？咁所以呢一种感觉咧，亦都系非常之温暖噶。虽然今朝早咧十六度又唔算话好冻好冻，咁但系咧令个心暖起嚟嘅事情同埋说话咧，听多几句咧都唔嫌多嘅。好啦，听下之后嗰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莲姐，系啊，到你啦， 多谢晒，好开心打个电话嚟啊， 系啊， 咁咧，我想讲下咧，就话系今年我哋去拜唔到年啦，咁咧就我咧就上个礼拜咧我就买咗啲挥春啊，同埋啲桔咧，咁咧就俾嗰啲智障人士，因为咧佢哋话俾我听，因为佢哋年其实咧都去行嗰啲花市啊，啲嗰啲义工咧推佢哋出去，但系今年都唔得咯， 系啊系啊系啊。都系小心为妙咯。 咁佢哋话咧，哎呀，好多谢我啊，买咗啲嘢嚟俾佢哋啊，嗰啲咁。跟住咧，我就同佢哋讲，其实唔系嘅，系你哋带俾我好幸福咯。咁咯，亦都好多谢佢哋，一直都俾机会我做呢个义工咁样咯。咁同埋就系我哋去探，即、就、系、是、我哋送嘢俾佢哋嘅时候，我哋去探唔到佢哋嘅。 系。 咁我哋只系交低喺楼下嗰度，咁喺院舍门口咁俾佢哋咁样。等佢哋拎入去俾佢哋咁样咯，咁啊同埋咧就话咧，而家咧推出咧拨款叫做咩电子利是啊，咁咧系啊推出即系政府推出电子利是啊嘛，我觉得始终系中国人咧，佢哋只系封利是咧嗰个传统已经习惯咗，我谂佢哋即系呢个其实我系唔系即系我自己咧本人咧系好即系。如果你叫我揀咧，我都系揀翻利是封， 我都系揀翻系啊，我都系揀翻实体， 系利是封嗰啲咁样咯。 系啊， 咁咧就变咗而家咧嗰个系虽然咧即系今年嗰、那个即系个疫情咧杀到嚟啊，成日，但系咧我会觉得一样嘢就是，其实我去行咗嗰个旺角嗰啲花墟咧，好多人去买嗰啲花，预早已经买定。 系啊系啊，今年都仍然嗱，虽然你话如果对比往年咧，可能系真系少啲嘅，同埋可能临近岁晚嗰段时间，每个人流少咗，咁呢个系真嘅。但系你话之前咧，其实都一路啲人都系提早啲，可能个个都系咁谂啊，我等我再早咗一个礼拜去先。咁所以我又觉得啱啱个礼拜都还可以，又唔系话完全好静。 系啊，咁同埋咧，嗰啲兰花好襟摆噶。 系啊， 咁啊，最襟摆就系兰花。 咁 所以我一买咗几盆咁咯。 哦，你买咗咩兰花啊？咁 我买咗黄色嘅，咁咧就又买咗有啲紫色嘅咁咯。咁啊，佢其实都卖百几蚊一盘咁咯。 系啊系啊，有冇同佢讲价？ 有啊，跟住悭就悭啦，而家疫情。 通常都系咁噶嘛，通常都系会，可能人哋都会啊，好啦，好意头平多少少啦咁样。 不过咧，我发觉香港人咧。好有爱心，当我去买桔嘅时候咧，或者买其他嘢嘅时候，咁我就话翻俾佢听，我话呢样嘢咧，我系买俾智障人士嗰啲又系院舍嘅，跟住咧佢哋话吓，咁啊。我計你平啲啦，咁其實點解我要咁樣講？其實我唔需要咁樣講都得嘅。其實我咧都希望佢哋咧就俾到我一種感覺，當佢聽到我講呢句説話，而佢有咁嘅心啊，嚇呢樣嘢好重要咯。 係，都係嘅。 香港人真係有咁樣嘅心，同埋真係好有愛心嘅。有啲就話我送多兩張揮春俾你，你幫我拎去俾佢哋咧。咁其實聽到呢句説話嘅時候，亦都感受得到原來香港人关心，因为佢哋有阵时太忙，亦都唔会关心到其他嘅嘢。当我话翻俾佢听，佢 得你一个话俾我听，原来你买咁多样嘢送俾佢哋，我话系呀呀，你教我平啲得唔得？得，不单止可以教你平啲，我仲可以送多几张俾你哋咁。 嗯，有时系嘅，学你话斋，即系未必个个有嗰个机会或者时间去做呢一个行动。但系咧，如果系一啲偶尔嘅时间咧，听到有人会去，不如咧我答你，即系送啲嘢过去啦，或者送啲祝福啊、问候嘅说话过去啦。咁其实都系几普遍，所以学你话斋，我都觉得喺生活上面感受到呢一啲温暖啦，系特别好，即系自己。做义工的时候，当然固之然就好温暖啦。但系再加埋侧边呢一啲说话咧，你就会觉得啊，更加有动力啦，更加好似要代表多一个人咧，去将呢啲力量咧就系、是、传播开去咁样啦。 咁样我希望咧，点唱俾所有咧而家喺院舍佢哋住紧嘅小朋友。咁咧希望佢哋咧个个都要身体健康，连姐咧嚟唔到探你哋，你哋唔好挂住连姐，你哋要乖乖地。咁咧同埋会视像嘅，咁样唔好喊，千祈唔好喊。我等个疫情咧过咗之后咧，我就会嚟探你哋噶啦。咁咧同埋咧，你哋呢一定咧要听院舍嗰啲姑娘话，因为咧佢哋都系好锡佢，同埋好关心佢哋。同埋我想讲下院舍嗰啲姑娘啊，同埋佢哋嗰啲义工咧，佢哋咧连30晚甚至一年到晚咧，佢哋都留喺嗰个院舍嗰度嘅。咁咧佢哋都有放工嘅时候噶，佢哋年初二全部都要翻工。咁我整到嗰啲年糕咧，我哋会拎去俾佢哋尝试下咁样样咯。我觉得做多啲呢一啲嘅嘢嘅时候咧。虽然我是一个卑微的清洁工人，但是呢我尽了我自己的能力，其实我都觉得很开心咯。 我听落去，我觉得一点都不卑微，反而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大举动。即是就算你说我们这样，很多时候都是很想很想的心去尝试下，或者去帮下手啊，去看下，但是都未有机会或者时间去接触到这样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这个岗位可以做到的话呢，我都觉得很感动。即是社会上面就是很需要一些这样的人去即是付诸实行，然后就即是将一些爱啦可以带到去不同嘅地方咯，多谢你啊！ 多谢晒， 多谢你电话，拜拜，你都要保重身体，身体健康哦。到疫情之后咧，你其实好快可以见面噶啦。 多谢 晒，好啦，多谢你，拜拜。好啦，咁恐怕要听最后一通电话咯，听一听呢个电话先。早晨，李太。 早晨 啊， 早晨。 点啊，李太？ 你好啊， 几好嘛？ 好。 嗯， 我第二次打电话嚟噶啦。 系咩？咁上次讲咩？今次又讲咩咧？ 上次呢就我个仔结婚19年嘅。咁而家呢我好开心啊，就打到嚟我女今日正日生日。 今日会唔会都见到面啊，如果係咁。 会佢同我住得好近嘅。 咁就方便啦。 係咁样呢今年呢好似例如到嗰个听众嗰啲话唔见得啊，唔见得，即系拜年啦，今年啊暂停先，等疫情好啲先啊乜嘢？咁我啲家姐啊已经又俾咗啲钱嚟我哋，话唔好去噶啦。 系啊，我屋企都系取消晒了。 系啦，到疫情好啊，冇疫情啦，我哋先啊 再聚咯， 系啊。 咁 啊，今日我女啊正日生日。 有冇特别说话想同佢讲啊？ 有，我啊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 系， 日日都开开心心啦，个疫情快啲过啦， 系咯， 咁好似佢而家成屋人，嗰啲仔啊喺屋企 zoom， 佢自己又喺屋企 zoom， 哎呀，一头烟噶，一谂起呢啲就 系啊，咁啊，两个细路又喺度，咁佢自己又喺度，哇，真系。 有时候即系讲得现实啲，有时真系困兽斗，即系喺屋企好多嘢要解决啊，好多嘢要负责啊，跟住呢个又叫下你，那个又叫下你，咁样都几忙噶。 系啊，忙啊，即系有阵时又分心咧，佢自己又做嘢，咁即系喺屋企做咁样，啲细路嗌下你咁。 系啊，都会啊，都会有呢啲情况嗬。不过希望呢个疫情快啲过去啦，同埋咧，我觉得呢个疫情锻炼咗人嘅耐性，因为一路都喺度等紧一啲我哋掌握唔到嘅嘢啦。二嚟咧就系可能真系要认识多咗自己身边嘅人嘅需要咯。即系尤其是你话如果有啲人好似我咁样咧，我有时都会嘅，在家工作咁，跟住屋企嘅女咧就叫到你头都晕埋噶啦。有呢 有阵时听阿曾志豪佢哋讲又系咁样，好好笑。 咯，觉得 系啊， 但系我哋觉得好笑啫，但系佢哋做嘢就好有压力咯。 哦，还可以啦，我觉得我哋要即系学习啊，调整自己嘅心态咯，千祈唔好觉得哎呀弊啦咁，反而就觉得啊，到底我点样可以协调到咧？其实有时就算个小朋友真系喺电话度出现一齐讲，可能大家都会包容同体谅嘅啫咁。咁所以有时就即系都要自己嘅心态要放宽啲，千祈唔好咁大压力，因为可能咧啲压力咧就好难翻转头嘅。反而你换个心态去谂个问题咧，那个问题依然存在。但是你的心态就可以松容很多了。 不过就好彩，我那两个孙都很乖， 是咯， 哎呀，冇冇话即系 唔系好百厌嗰啲啊？ 系佢系男仔，算系乖噶啦。 哎呀，咁都算系咁啊！男仔如果你话细细个嗰啲年纪，通常都比较活跃啲噶噃。如果坐得定，已经好叻噶啦。 是啊，都算几乖的。 是吗？咁就 OK 啦。咁希望你个女女呢今日都可以开开心心过生日啦，同埋最紧要一家人都身体健康。 哎呀呀，大家咁话。 嗯，好啦。 我都身体健康，好啦。 系啊，多谢晒你啊，李太，唔好客气。好， 拜 拜。好啦，头先嘅点唱歌曲呢恐怕就要留待阵间七点钟之后呢先至可以播啦。七点钟之后呢继续呢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呢都系会有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㗎。咁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呢除咗我之外呢亦都会有另外一位拍档加入啦。咁所以呢大家只要继续留守喺我哋香港电台呢就会听到第二小时。阵间先至陆陆续续咧播翻你哋嘅点唱作品啦。 约二十一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一同二日间温暖。本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十六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豪仔啊，考下你啊，究竟点样先至可以咧减低 B B 喺浴室受伤嘅风险呢？吓， 甜甜，你考我唔到嘅。譬如我哋要保持浴室嘅地面干爽啦，同埋放置防滑嘅胶垫咧喺浴缸里边，咁 B B 就冇咁容易跣亲噶啦。 你真系叻啦！咁下星期咧，外甥女会嚟我哋屋企住啊，咁啲安全措施就麻烦你 check 下啦。 吓，咁都得。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嚟保。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时光机留给你， 做咩咁好唱口啊，家俊？ 我最近下载咗呢个唱 K app， 谂住可以玩下嘛。 咦，点解手机可以录音嘅？记得我哋以前又有黑胶碟，又有录音带，佢哋又点样保存声音呢？ 不如我哋今个星期探讨下咯。 咁就要黐实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赵善恩同埋李慧妍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啦。 到时见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大吉利是之《百无禁忌》。 香港歌手经已死。醉酒音见武器，企在原地，所有青春嘴脸，边个都没有胜利，叹口气，往昔金曲的岁月，那可媲美，同唱卡拉 OK， 专辑已注释。

Selamat pagi Kak Sins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系啦，嚟到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咧，除咗用我林慧之外，亦都有Kak Sinsa。早晨啊，Kak Sinsa。 Selamat pagi。 今个礼拜咧，我觉得大家咧，即系普遍啊，特别，我觉得香港人咧个反应反而仲大过印尼姐姐嘅咧，就系即系睇到报纸啦，见到一个即系印尼食品公司嘅其中一个。嗰個嘅味道味精研發者咧就細細啦咁樣，即係呢一個，因為你知咧印尼嘅撈面咧，其實喺香港都幾受歡迎，幾受香港人歡迎。 再講真句咧，嗰、那個印尼文咧成日叫做係 mi goreng 啦，我哋講 mi goreng 個意思唔係撈面嚟嘅喎，阿 Barry 係炒面， 同埋個正式個牌子係擺喺前邊，佢係乜乜乜。米果靓唔系乜乜乜果靓，就系米果靓系实在呢一样炒面咧，喺边度都有得食嘅。喺街啊，你叫人哋炒啊，喺个咩为食街嗰啲通常都有噶啦，街边啊，去 restaurant 都有嘅。 系 咁，如果譬如话印尼人都系好普遍知道呢样嘢啦。同埋我觉得系全世界啲人咧都知道系有呢个米果靓呢样嘢嘅。 系嘅。 咁同埋香港人，你如果话你唔识印尼文咧，你起码你都识呢句嘅。你唔识讲 Selamat pagi 咧，你都识讲米果靓。个米系意思系面啦，咁果靓系炒咯。 系。咁但系点解我哋会译咗做捞咧，就唔系译做炒咁得意嘅咧？ 因为系呢一个人。是啱啱你話係已經係離開世界，係佢創作出嚟咧，係嗰個過程咧點樣整個炒面效果咧，係要用呢一個醬汁或係撈， 係撈埋佢， 係啦，就變做係叫做係撈面咯。 哦，但係就冇人叫佢做印尼炒面，就叫咗做印尼撈面。 但你知唔知你可以拎翻屋企嘅時候整嘅時候，你可以拎嚟炒嘅？ 即係點啊？首先揾熱水發咗一個面餅咁先， 或者你唔發都得㗎，因為喺印尼 成嚿硬㗎。 如果係咁樣咧，喺印尼嗰度咧，你就係真係係炒大啲啲你平時啦，你可以加啲蒜頭啊、葱頭嗰啲啦，爆香佢啦，然後加啲肉類啊，加啲辣椒啊、香料，你總之你中意啦。通常你加啲肉類啊，或者啲丸啊，同埋加啲菜，然後咧炒到香為止咧，你加少少水，然後擺翻個麵餅，唔使浸都得噶。摆翻面饼嗰度，咁样大家一起炒炒炒佢。 即系其实水分都依然系有嘅，不过可能喺食材咧，同埋之后后期加热水嗰个程 序。但如果系好似咖喱鱼咁样浸咗咧，就好似平时咁样炒都可以。就你可以加，咁因为你见到系个package 嗰度咧系好靓噶嘛，有好多材料噶嘛，点样系做到咁样咧？你又要炒嘅。你可以咁样做。嗱，我話俾你聽啊，香港啲朋友等問香港啲印尼姐姐咧，係好識拎呢一個米果拎拎去炒嘅，你叫佢試下，唔好平時咁樣撈俾你拎嚟炒咧。 我決定 做到㗎，個效果 我會叫屋企印尼姐姐試一試。 你真係未試過啊？ 我真係未試過喎。我見佢自己食都係就咁淥開佢，然之後加啲辣椒咁。 最快嘅咯。最快最簡單，有啲係真係淥咗咧，然後你就煎隻蛋啊，或者擺啲嘢落去。但你可以咧，係譬如話屋企三個人、四個人一次過咁樣炒，一個一次過咁樣整咧，就俾多啲人食咧都可以噶喎。 哦，即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咁 Gary， 你话嗰个新闻咧，你寄俾我啦，因为你一见到就哇， 系啊，因为我都系呢一个食品嘅支持者嚟噶嘛，同埋屋企嘅小朋友亦都中意食啦，咁所以咧我又觉得，突然之间见到呢个新闻消息嘅时候，就同阿格先生讲啦，咁但系咧，我想讲，我同你讲完之后咧。我有兩日咧，我都收到身邊有朋友同我講翻呢一個新聞咯，即係話大家都覺得哇，喺呢件事都值得要講嘅喎，同埋呢件事都值得要分享喎。 世界消息嚟㗎，格拉比，我都見到係 BBC 嗰度都有英文版㗎，同埋全印尼咧喺 social media 嗰度咧，喺社交嗰度咧都有講嘅，關於呢一個 anti 啦，佢哋話係真係係令到咧印尼個即食面個世界咧係唔同咗㗎，同埋係。咁多個牌子呢、因為呢一個牌子呢係出即食麵呢係70年代出㗎 ,Gabari。咁呢佢出嗰個第一個味道唔係呢隻嚟㗎，係湯麵嗰啲啦。然後呢佢後咪㗎80年代呢先出咗呢一個你話係撈麵嗰個味道啦。然後先呢一個先係最 popular 㗎。係啊，因為我就係見到新聞，因為我之前呢從來冇追溯過即係到底點樣去佢嗰個歷史或者佢嗰個起源係點啦。咁但係 今次咧无啦啦，即系因为由呢个事件咧，即系引发咗咧，就睇翻嗰啲嘅历史咧，就讲翻话原来其实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味噶。 啊，阿 Barry 唔知噶， 我系嗱，我唔系完全唔知道，因为你有时咧以前翻印尼，你会带啲一包包嘅捞面翻嚟做手信噶嘛，咁我都知嘅，但系我唔知道有咁多种咯，同埋我唔即系冇谂过，冇谂得咁仔细，特别有一个人去研发啲唔同嘅口味啊。 系， 所以我就觉得，今次好似对呢样嘢嘅认识突然间多咗，然后我再望下我屋企啱啱超级市场买翻嚟嘅嗰包面咧，我真系顿时觉得啊，即系我好似买咗个纪念品翻屋企咁，我觉得好大件事。同埋咧，我觉得咧呢一个捞面嘅市场咧，香港系几得意嘅，因为咧我曾经屡次买过好多种唔同品牌嘅呢一种嘅所谓印尼捞面啦。 系 嗱，你谂下香港嘅品牌咧。如果你是不同的食品公司品牌，通常你会在包装上特登会有些明显的分别的嘛，即是整个颜色不同，整个格局不同。但我发觉印尼的捞面或者即是米goreng这件事在香港咁多个牌子咧，嗰啲包装都差唔多嘅， 唔同颜色咯， 偶尔啦，但系有几个品牌系一样色一样咁上下， 系咪因为 包装？ 系咪因为上去嗰度越整得系似呢一个？米果靓嗰个包装， 我觉得可能系嘅，同埋咧呢一个亦都系一个捉心理嘅方法嚟嘅。有啲人就觉得要突出自己嘅品牌特色咧，就要用一个好特别嘅设计，即系用一个自己品牌先会用嘅，譬如字体啊，或者系嗰啲图片嘅摆法啊，嗰个包装嘅摆位嘅排版啊。但我觉得咧，印尼捞面呢一样嘢喺香港咧，有某几个品牌咧。佢系特登用到嗰啲颜色系一模一样， 白色、红色啊嘛。 系啦，对于我哋咧呢啲完全唔识睇印尼文嘅人嚟讲咧，你望落嚟是但攞一个。 咁又系，你如果咁样讲咧，如果关于系米果靓嗰啲品牌，我唔系话呢个牌子好多，但系个牌子都系白色、红色。但系呢啲白色、红色系印尼啲产品中意用，系因为点解啊？ 系同个国旗有关系啊嘛。 系啊，同埋咧呢个米果靓咧系呢个 original 呢个味咧系出名到咧夹 baby 系 recross。over 到去薯片噶， 啊、 你知唔知道有薯片咧系米果靓个味道噶？ 哦，我又好似冇乜留意喎，真系。 咁咧，个薯片个包装个颜色 都系咁啊， 差唔多噶。 所以我咪话咯，我经常都唔知道自己买咗啲咩翻屋企，跟住打开，点解你同上次有啲唔同嘅？ 同埋咧，就呢一个味道咧，系出名到咧，系人哋佢会整大啲嘢，系真系你想象唔到噶。之前咧，人哋整咗系米果靓个 burger 啦，米果靓个蛋糕啊， 即系个味啫系嘛，即系冇面喺里边噶。 米果靓有噶，米果靓个 burger 咧上下嗰度卖米果靓咯，整到系实实地咁，好似 burger， 中间再夹啲嘢咁样揸住食咯。 嗯， 系咪好奇怪咧？你觉得就 都唔系嘅，呢个世界咩都有人捞噶啦，即系咩都有人 fusion 噶啦。 你听过未啊？ 我未听过，我亦都冇乜兴趣试。我幻想唔到一个咁嘅味道嘅雪糕会系点样、啊。 同埋咧。米果靓咧，你要记得喎，你香港买咧，米果靓呢一个味道啦，都系同你住喺边度咧有咩个有关系嘅、 嗯， 因为香港出俾香港 consumption 嗰啲米果靓咧，同、印尼嗰啲咧。是一樣味的、哦、同埋裡面個包裝咧，你見到咧係有一包辣椒啦，有一個係 蒜蓉啦， 蒜蓉一個係甜豉油，然後一包係粉嚟噶嘛，係嗰啲味精啦，咁系一样嘅， 说穿了都系味精啦， 系一样嘅吓，咁味道都系差唔多嘅、 嗯。 但系咧，你留意咧，如果有时香港都有突然间会买到嘅，我之前买过，系 for 马来西亚、日本同埋韩国嘅 market 嘅咧， 系啊， 味道少少唔同嘅、哦，因为如果嗰啲咧里面咧就系、是、个包味精啦，都系、 嗯， 然后咧、那个辣椒咧，我哋香港都用酱嘅咧，佢用粉嘅。然后用甜豉油同埋嗰个蒜蓉，咁咧你整出嚟咧啲味道唔同，因为之前我买过咧整嘅时候翻屋企咧系有几个嘢系唔食嘅， 哦， 唔同嘅呢个唔知咩嚟嘅，唔爱，咁后屘点咧系好辛苦，好辛苦先 搵翻啊， 因为里面通常唔爆噶嘛， 系啊，你要自己 分次食嗰几包咯， 嗯，所以你话咧有啲即系市场嘅调查咧就真系反映到某一啲地方嘅人咧净系可以偏向某一啲口味咧，可能就只能够咧都系唔好咁创新啊。都只能够是 stick to the original 啦。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好啦，呢、這个时候呢都有一啲嘅特别消息要麻烦啊格先生同我哋讲下㗎喎。 Ini untuk pesan anti narkoba karena semua narkoba itu ada harga yang sangat mahal yang harus dibayar dari kehidupan kita. Jadi berapapun narkoba yang pernah kita ambil, kita rasakan, kita pakai, nanti nantinya itu kehilangannya itu pasti jauh lebih banyak dari itu. Jadi contohnya kokain atau es bisa membuat kita merasa bahagia, asik pada waktu itu dan juga mengira bahwa stresnya bisa pergi, tapi nantinya kehilangannya itu bisa segala-galanya. Apakah hidup ini bisa disia-siakan hanya gara-gara narkoba? Jadi katakan tidak pada narkoba, boleh minta bantuan, boleh telepon 186-186 atau kirim pesan lewat banyak aplikasi pesan di 98-186-186 untuk minta bantuan. 系啦，咁如果有关咧一啲需要寻求协助咧，系关于一啲毒品嘅问题啦，又或者系如果咧即系要戒毒嘅话咧，可以打翻呢个热线电话嘅186186，又或者咧系发送信息去到98186186，尽早寻求协助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向机场三跑系统合约编号3206同3303工地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医管局话，两个工程合约嘅相关受影响工地暂时停工14日，强调接获承办商报告9个新型肺炎感染个案之后，相关嘅工作范围包括工人休息室同接送有关工人往返工地嘅船只，已经被随即安排进行清洁同消毒。机管局将会协助派发样本收集包，俾大约3000名喺有关工地工作嘅人进行强制检测。在三跑道系统工程其他工地的其他工人亦都将会获派样本收集包进行自愿检测。另外，政府亦都向11栋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新增的11栋大厦全部是双轮，由于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所有是被纳入强制检测。当中6栋位于近太子方向的一段基隆街，包括17至19号、21至23号、25至27号、29、29A 同31号、33至35号同37至53号。柏树街16至18B 嘉利大厦，另外5栋是位于大南街，包括32至34号、36、38号、40至42A 美伦楼同埋44至62号，同埋柏树街12至14号南苑大厦。 在今个月17日至到30日期间，曾经身处这些大厦或者地盘超过两个钟头的人士，需要在星期二或者之前接受检测。受检人士如果在28日至到寻日期间已经进行检测，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强制检测公告的规定。世界卫生组织不满欧盟为确保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供应，计划实施疫苗出口管制。世卫忧虑有关的措施将会拖延疫情。另外，欧盟一度宣布启动脱欧协议条款，对进入北爱尔兰的疫苗实施出口管制，防止疫苗透过后门进入英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之后，欧盟表示撤回决定。英国内阁办公室事务部长高文浩透露，欧盟承认错误，英国现在可以确保疫苗接种计划取得成功。外相蓝通文强调，获欧盟确保并没有意图阻止向英国提供的疫苗供应商履行合约。法国多个城市爆发示威，反对整体安全法案。示威者不满法案内包括禁止拍摄警方行动的条文，又不满利用无人机和安装在街道的摄录机进行监控。法国政府认为警察成为现实和社交媒体上的攻击目标，必须配置相关的法例。目击者说，在首都巴黎参与的大部分都是右翼分子，由于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人数较预期少。在南部蒙比利埃估计3000人参与，其余的城市参与的支持者的示威者是数以百计。法国的整体安全法案3月将会交由国会参议院审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一和星期二日间温暖，今个星期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不过离机，我觉得你仲差个好教练喎。 边个好教练啊？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咯，唔系爷爷我咯。 吓？ 何正刚讲波就好犀利啦。咁由佢声演嘅爷爷喺教波方面，唔知道又系点咧？ 系啦，我都想知道啊！约实你今个星期日早上8至10，听住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走嗰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同一片天空下生活，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 ？Namaskar, Sudarin。 由尼泊尔裔朋友制作嘅 CIBS 节目，听故事学英语。疫情下的香港，是他也是你和我的故事。 Namaste, 大家好。Do not fear failure, but rather fear not trying. 请来不同少数族裔朋友分享的 CIBS 节目《我的香港生活隔离日记》。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印尼植物知多啲。 胡椒是印尼最传统的商品和调味料。早在15世纪，印尼已经大量种植胡椒作贸易之用， 在印尼，当地华人仍然保留以古称古粤粉来到称呼胡椒粉，是印尼炒饭最关键必用的调味料。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好啦，早上时间嚟到咧7:38，欢迎你继续收听咧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十六巴结格先生， 十八巴结格 Mary， 冇错啦。咁啊，今朝早咧继续咧嚟到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咧，要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咯。今日咧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咁啊，展望未来数天咧系大致天晴噶。星期一、二咧日间温暖，本周中期天气是稍凉的。现时室外录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62%，再加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的。 Sekarang 17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udara 62%. Dan sekarang ini juga ada peringatan waspada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yang sedang berlaku. Dan hari ini kebanyakan cerah dan paginya agak dingin dan pertengahan hari paling tinggi mencapai 21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humiditasnya itu kering dan juga berangin di depan 2 hari kemudian itu juga tetap cerah dan di hari Senin dan Selasa juga agak hangat, pertengahan minggu baru agak dingin lagi. Hôm nay tôi chọn một số bài hát kinh điển của Nhật Bản同大家可以经典回味一下，到底一啲旧式啲嘅印尼歌流行曲系点样嘅咧？ Sekian 二台通识六十秒。 受到全球疫情影响，横跨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同阿齐省嘅列游泽山国家公园，至今仍然需要关闭。 列游泽山国家公园覆盖近80万公顷热带雨林，住咗超过750种动物，包括苏门答腊特种虎、象、犀牛、长尾猕猴等200种哺乳动物，亦都系红毛猩猩嘅重要保育地。 过去20年，印尼大量种植高经济价值嘅棕榈树，大面积嘅热带雨林遭到毁坏，严重破坏红毛猩猩嘅栖息地。 再加上盗猎集团会偷红毛猩猩当宠物出售，或者转售俾马戏团作为表演动物等等非法行为，令到红毛猩猩面临绝种危机。 再加上红毛猩猩繁衍后代的速度缓慢，猩猩妈妈要独自将仔女凑到7至9岁，先会同佢哋分开。这个时候，雄性猩猩先会再翻嚟同雌性猩猩交配。所以红毛猩猩的数量比其他猿类动物都少，更加需要加以保护。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Beautiful Sunday， 格瓜比，格先生。 好啦，咁最近咧，大家都好热门地去提一个字眼咧，就叫做疫苗啦。咁当然咧，防疫注射咧，除咗话系我哋等紧嘅一啲COVID-19 嘅疫苗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嘅疫苗接种计划咧，可以同我哋讲下喎，贾先生。 Ini karena vaksinasi flu yang pakai semprotan hidung ya, jadi residen Hong Kong antara umur 2-49 tahun boleh menerima vaksin flu semprotan hidung ini gratis di klinik-klinik privat ya, dan juga para resident Hong Kong yang ada pengaturan khusus ya di klinik-klinik privat itu juga tidak boleh mengutip lebih dari $100 dari orang yang divaksin. Jadi wanita yang hamil atau orang yang imunitasnya rendah ada punya keadaan kesehatan lain yang tidak seharusnya menerima vaksin yang semprotan hidung ini harus memperhatikan. Jadi boleh konsultasi dengan dokter dulu untuk detail-detailnya. Dan orang yang kalau seandainya tidak cocok untuk menerima vaksin semprotan hidung ini boleh menerima vaksin dari yang disuntik seperti biasa. Jadi vaksin ini akan disediakan sampai habis nantinya. Kalau ingin boleh mengecek informasi di website www.chp.gov.hk untuk daftar klinik atau telepon ke 2125-2125. 冇错，咁呢个咧系关于呢个季节性流感疫苗嘅相关资讯啦。咁如果咧想知多啲嘅话咧，咁就可以咧上到去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啦，或者咧系打呢个嘅热线咧，就系2125-2125咧，就了解多啲佢嘅详情嘅。不过讲起咧呢一种抗疫啊或者系抗病毒嘅资讯咧，我自己咧琴日咧喺商场咧就亲身咁样咧就见到一样嘢咧，我觉得系几新奇嘅。嗱，格先生，你有冇留意咧？有好多嘅商场，可能比较大型啲啦，或者系比较小型啲嘅商场都开始有啦。而家就系咧，好多时咧都有一啲嘅消毒设施嘅。嗱，初咧就系可能限于一啲嘅搓手液啦，又或者系一啲小型嘅消毒嘅仪器啦，即系例如可能系啲蓝光啊，或者其他啲装置啦。咁最近咧喺好多嘅地方咧都多咗一啲咧系叫做消毒机啊，即系直情咧系由头到脚咧都会帮你叫你佢就指示你咧叫你企喺佢个地毡嘅位置，即系佢嗰部机嘅前方咧，大概我谂一尺嘅距离啦吓，咁咧就叫你转一个圈，咁就话声称咧嗰个嘅消毒嘅唔知系喷雾定系乜嘢咯，我都冇睇真啊吓，咁咧就话会帮你咧由头到脚360度咧都可以消毒到同埋杀菌嘅咁样，就有啲咁嘅装置啦。 咁好啦，嗱呢一个装置咧，其实我觉得都唔系一个新嘢嚟嘅，即系佢都坐落咗喺某一啲商场都颇耐啦。尤其是我屋企附近咧，有时即系成日经过行开行埋咧，嗰啲街市附近嘅小型商场咧，偶尔都会见到人用嘅。好啦，点解突然之间讲起呢样嘢咧？话说我琴日咧就去帮手买餸啦。咁买完餸之后咧，就途经呢一个商场，咁佢就喺大概佢又唔算系出入口位置嘅，即系出入口位置嘅埋边啦，即系啲电梯嘅上落位置啦。 系， 咁我就即系经过嘅时候咧，我就不停咁样听到咧啲好奇怪嘅声音，就听到一啲好似喷射式，即系好似啲喷雾嘅声音啊，即系啲滋滋声咁样啦。咁而呢种滋滋声咧，系不断咁样出现嘅，即系佢唔系滋一阵咧就停，佢而系咧都持续咗好一段时间，即系起码我去嘅过程里边咧，我不停都听到呢一个声嘅。 系， 咁好啦，咁我谂紧啊，点解我几分钟都仲听到呢啲声嘅？系咪即系有啲清洁啊，定还是系消毒啊，定系咩咧？系喷紧嘢定系咩啊？咁，咁我后来咧就喺呢一个嘅消毒仪器嘅侧根咧，我发现咗一条人龙。 哦。 系啦，咁我发现咗咧有为数我谂十零个嘅街坊啊，其中包括埋啲格格啦咁。嗱，佢哋系企，佢虽然系叫做一条人龙啦，明显你觉得佢系等紧嘅，但系佢哋系有分开嘅，即系佢都唔系话企得好埋嗰种嘅。 系真系有 social 系啦，佢真系有 social distancing 嘅，因为我觉得咧做得呢样嘢嘅人咧都系有一个警觉性，所以佢哋系真系有 social distancing 嘅。咁好啦，佢哋要做咩咧？我真系冇谂过咧呢部机可以咁用嘅。就系、是、嗱，我见到咧， 我可唔可以估啊？ 系你估啊，你估 系咪一定买咗嘢，所以一袋二袋嗰啲嘢要拎去清洁啊？ 冇错、 啊，因为我都有谂呢、這个都几好 吓、啊，你都有咁谂啊？ 系啊，去街市啊嘛，买嗰两袋啊嘛，咁嗰两袋揸住转360。 我想讲，我系冇谂过呢部机系可以咁用，但我见到竟然有十几人系排队做呢样嘢。嗱，跟住我忍唔住企低喺度睇下做咩啦。你格先生，你讲得好啱，佢唔系净系买两袋咧。就拎嚟即系消毒喎，佢系咧嗱，我见到嗰啲人系点咧？佢譬如有啲买送车啦，或者买送篮啦，或者一个大嘅环保袋啦，佢打开个袋，跟住咧逐袋咧就拎出嚟嗰袋嘢咧就嗱，佢自己企喺度唔喐嘅，佢就攞袋嘢嚟转下转下，好啦，消毒。 哦，个人唔入去都得嘅，个袋入去都可以。 其实佢唔系一个密封式嘅空间嚟嘅，所以你只系企喺嗰个范围咧，然之后你将个包嘢摆埋去咧，佢就可以做到呢个功效。跟住我见到啲人咧。系，譬如我见到有个街坊，可能佢买豆腐啊、菜啊、鱼啊、肉啊嗰啲啦，然之后咧，佢就喺个环保袋里边咧，就拎晒呢扎嘢逐袋咁样消毒，好啦，喷完摆翻落去。 逐袋添啊！ 逐袋啊，佢唔系成袋啊。 哦， 系啊，所以我就明白点解我不停都听到呢一种喷射，即系消毒剂喷射嘅声音啦，即系听到滋滋声。跟住我企咗喺度一阵，我谂我企咗两分钟啦。佢有大概六个人系。咁样去做咯，同埋咧，你其他啲人咧，当你见到啲人咁样用嘅时候咧， 咦，可以咁噶喎， 跟住就会咁样喺度用咯。但我想话咧，我系第一次见到人咁样用呢一个装置咯，即系我有见过人系真系自己成个行埋去转一个圈， 系 或者举高只脚消毒埋个鞋底，我有见过嘅，但我冇见过人咁样拎啲买餸，即系买咗个餸出嚟咁样消毒咯。 我仲以为是出边嗰个胶袋，佢系已经系行前我几步噶啦，呢、這个人， 嗯、 一袋一袋拎出嚟，我以为是一个大袋， 唔系啊， 大袋出边，咁里面嗰啲我翻到屋企先慢慢清。 唔系啊，嗱，因为我哋上个礼拜咪讲过话，即系翻到去都要将所有嘅包装都抹过一次嘅，但我就真系谂唔到可以未翻到屋企就咁样去消毒完之后就拎翻屋企咯。 系， 即系呢个系我觉得几奇怪、几奇趣嘅一样嘢，因为我真系冇谂过，即系嗰条队入边咧，我谂为数有一半系印尼姐姐咯。 每个人要用起码三至到四分钟。 咁我唔使，好快嘅啫，因为佢系喷每喷一下，我谂大概系十零秒咁上下嘅啫。 抹边就湿叠叠咯，你啲嘢。 咁我又唔知，因为我冇用过，所以我唔知道到底佢喷完之后系点样。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吓、啊，即系呢一个现象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原来有咁多人嚟，姐姐会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嚟。 Barbie 会唔会去用？ 我唔会、啊，点 解咧？ 因为我自己反而觉得咁样喷咗落去，都唔知喷咗啲咩落去。 系，我都觉得系咁样，所以譬如话咧。 即系你话 喷咯，我自己喷，我知道我嗰支嘢系乜嘢。 同埋你话如果系消毒嘅嘢，如果你话佢系俾人哋使用嘅话咧，咁应该喷上啲衣物度啊，冇问题嘅。但系你喷到啲嘢食到咧，我就有少少，我有少少怀疑系咪真系可以咁样用咯、啊？ 嗯， 即系虽然佢系有个袋嘅包装笠住啫，咁但系我始终都会觉得。 與其係咁我就寧願自己翻到屋企先至學啊！頭先就話齋，用一啲自己知道嘅清潔劑嚟到抹嗰啲表面咯。 係，但係另外一方面，你都覺得係香港人咧對咧清潔啊，同埋對嗰啲防呢個 COVID 嗰個咧係好高咯。係 啊， 警覺性 呢個即係亦都係令到我覺得原來大家嘅意識係咁強，同埋竟然諗到可以咁樣去用啲設施，因為幾得意喎咁樣啊！真係啊，咁所以咧就嗱，今朝早亦都有另外一啲咧就提醒大家關於一啲防疫嘅資訊咧，麻煩格先生同我哋講下。 Jadi tetap ya, karena kita masih belum selesai memerangi COVID ini. Mari kita tetap semangat ya. Jadi social distancingnya harus, kita juga hindari keramaian, jangan kontak fisik sama orang-orang. Kalau seandainya kita lagi perlu bersihkan tangan tuh cuci tangan pakai sabun dan air, atau kalau enggak pakai hand sanitizer, dan pakai maskernya juga pakai masker di tempat umum, tempat ramai, transportasi, dan pakai yang benar, dan bersihkan tangan sebelum dan sesudah lepasin masker. Jadi kalau punya gejala sakit ya pakai masker, dapatkan bantuan dokter。 嗯，咁大家记住啦，总之咧都系同心抗疫，个人嘅卫生咧要做好啦，尽量避免啦。如果今日系假期嘅人嚟，姐姐咧都唔好去啲人多挤迫嘅地方。记住啊，咁除咗社交距离之外咧，呢一个限住令嘅人数咧，你只可以约多一个朋友咋啊。所以咧就记住啦，千祈唔好咧因为一啲咧即系自己唔清晰嘅规例啦，又或者系咧真系自己要去咗啲太多人嘅地方咧，而造成咗呢个罚款咧或者系票控咧，咁就非常之唔抵啊，相当之贵噶，因为吓咁啊，所以。下个礼拜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咧，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希望大家咧可以陪伴住我哋咧，我哋都陪伴住大家咧，同时度过呢一个疫情，希望快啲可以过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格先生。 Bye， 格 Barbie。